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占里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大家带来张玉瑶的书评80年代一个文学编辑的亲历与重读。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李白的苏台阑谷。 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朱伟在上世纪80年代是一位非常活跃的文学编辑，与80年代的诸多著名作家有着深入的交往，经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他的重读80年代是一本回忆80年代文学的黄金时代的作品，作品中其中充满了激情真诚，也不乏深深的失落。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通过张玉瑶的书评80年代一个文学编辑的亲历与重读来了解这本书。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回忆起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学生活，三联生活周刊的前主编朱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辆绿色的凤凰牌自行车。他回忆，整个80年代我的文学履历就是骑着一辆自行车，每周一遍一遍地巡查全城每一家书店，搜寻书架上能跳入眼帘的新书的过程。几乎每一家书店都有如获至宝的记忆，然后就是骑着自行车从一个作家家里去见另一个作家，从相识到相知，媒介都是读书的话题。那时朱伟还在人民文学杂志当编辑，北京城也没有现在这么大，骑着一辆自行车就能逛书店，去住得不远的张承志、李陀、郑万龙、史铁生、阿城们家里。他不用提前打招呼，直接敲门而入就行，从早到晚地混在一起。通过文学杂志而与文坛近距离接触，朱伟算是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黄金时代名正言顺的过来人。他常说，此生幸运是还在年轻时亲历了80年代的文学革命，是在还年富力强时又亲历了一个媒体崛起的时代。过来人的经验就建立在这两个幸运上。一晃二三十年过去了，当年的青年编辑成了退休编辑，黄金时代却未褪色。为回顾也为纪念，他写 担着发现新作者的职责，他有野心要当一流的编辑，只瞄准一流的作者。那一代文学编辑慧眼识人，从成对的来稿中拔擢出好的作家，嗅到他们身上暗涌的潜质，也像守护油田一样守着他们的下一部作品。 出嫩芽，采菱人依旧会唱起渔歌，使得本诗脱离了一般怀古诗所具有的哀伤意味，反而具有了一种不同的情怀。愿荒台杨柳新，灵歌清唱不胜春。至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